中未变， 浓浓情留在昨年，想你顿觉得心酸酸，情如红火使我暖，缘分欠缺计算，爱火始终会完， 情如潮水不会转，缘分似近似远，遗下美丽作践。 有记起 晚风飘雨点密布天边，曾经真心的相爱，情感会收于心。有记起晚空星宿闪，云转变迁，群星中双双拥抱，忘不了相识那一天，或许他朝总可再见。 红红恋火会再重现， 在梦里仍旧对美丽剧情怀念。 停留在昨年，想你顿觉得心酸酸，情如红火使我暖，缘分欠缺计算，爱火始终会完， 情如潮水不会转，缘分似近似远，遗下美丽昨天。 有记起 晚风飘雨点密布天边，曾经真心的相爱，情感会收于心。又记起晚空星宿闪，云转变迁，群星中双双拥抱，忘不了相识那一天，朝总可再见， 红红恋火会再重现， 在梦里仍旧对美丽剧情怀。